圣人何事欲无言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来佛寺仲未有自来水用，僧众食水全靠自己挖嘅一口浅水井。每逢旱天，水井中就打唔出水啦，只能够去村嗰度担水食。一次庆功去村里面担水的时候，被一只大狗咬到遍体鳞伤。狗主人闻声赶到，挥动手中的皮鞭就要抽打那只狗。庆功反而拦住他说，狗见我就咬，讲明我前世做狗的时候咬过他，现在他咬了我，这笔账就啱啱好了结了啦。如果你打他，令他心生怨恨，那这个怨就仲要继续跌下去了，我这一身伤就白受了。于是向村民拿了些面粉散在伤口上面，又借了针线将衣服简单缝补一下，然后还没有忘记每个水桶里面打了半桶水担回去寺院。庆功不识字，除了一句佛号之外几乎什么都不会，没有人看得起他。人哋上殿嘅时候，佢只能够企喺大殿外面念佛。寺院里面最污糟、最攰嘅嘢都系由佢嚟做，因为寺院仲种咗几亩嘅薄田，所以大家经常会见到庆功拎住个犁，膊头孭住个铁锹，到处执粉。有一次庆功在一只鹿身边执粉时候，被只鹿踢到跌在那里，鹿主人慌忙将它扶起，问它伤成怎样啊。庆功却说，我一啲事都冇，你快啲睇下只鹿脚有冇受伤啊。1987年冬，庆功大病了一场，有位来寺院挂单的游方的僧人自称识算命，他说已经算出庆功阳寿将尽，对斋堂煮饭的人说最好啊，不要给庆功吃饭了，亦都不要给他吃药，洗干净条肠等死。四日后，黄春生居士去到寺院，见到瞓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庆功，就问他吃不吃饭。庆功说吃，春生居士马上去找到海贤老和尚，两个人一个烧火，一个搓面皮，做了一煲汤面皮。贤公坐到庆功床上，用背脊将庆功顶住，春生居士捧住个碗一羹一羹喂到庆功口里面，庆功一口气食了四碗，慢慢好返啲啦。春生居士问佢仲食唔食啊，庆功话报道如果有食啲都得。贤公和春生居士都心痛到痛哭失声，佢哋担心会撞坏庆功个肚，唔准佢继续再食啦。春生居士要搵嗰位识算命嘅游僧理论，但系又俾庆功拦住。他说 呢啲都系我自己嘅业障，唔怪得人哋庆功一生默默无闻，冇留低任何豪言壮语。但系笔者涉自以为佢老人家一生不念人恶，时时俾人改过自身之机，能够将慈悲心平等施于二类，若非萨堕王子忍辱仙人之流，再嚟应化，断难做到金刚不坏之躯，得你岂属偶然啊？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末学同庆功圆悭一面，对其了解几乎属于空白。以上三件事是来佛自方圆人尽皆知的。末学亦曾经向黄春生大居士亲自求证，于是不加修饰，罗列于此。末学曾经走访不少上年纪的居士，大家几乎众口一词，讲除了经常看到庆功拿着工具种地做工、执柴执粪、修桥补路之外，几乎没有其他可说之处。因为老人家不喜欢说话，所以亦记不起来他曾经讲过什么。末学不肯甘心，同印智法师一道专程赶至庆功出家剃度的罗汉山清凉寺，拜访了寺院69岁的老护法邱国富居士。邱老居士的父亲同庆功是同龄人，亦算是庆功幼年时的玩伴，并且老人家如今仲健在。末学问邱国富老居士，有人在网上传言话庆功是19岁出家的，而我在多年前得到的讯息却是他老人家在11岁就出家了，到底哪一个是真实可靠的？你的老父亲有没有跟你讲起过呢？邱老居士很肯定地说，我听我老父亲不止一次地讲过，庆功刚到寺院的时候还没几高，还是个小朋友，亦就是十几岁的样子。如果说19岁出家，那纯粹是乱讲。末学又问，网上还上传了庆功的一张照片，讲是庆功生前留下来的。旁边一位居士插话讲，是啊，我亦见到了，好似仲系张彩色照片。邱老居士笑咗笑，依然好肯定咁讲，庆功唔可能留有照片，唔好话彩照啦，就系、是、黑白照片亦唔太可能。佢哋嗰个系唔知道庆功当时有几咁艰苦。当末学问起系咪能够讲出庆功嘅一啲具体事迹嘅时候，邱老居士亦为难啦。諗咗一阵，只系讲庆功脾气好，从来唔惹人生烦恼。因为佢有啲漏口，讲乜嘢说话都讲唔利落，所以亦就唔喜欢讲闲话啦。但系有一点，佢念阿弥陀佛嘅时候唔会口窒窒，所以我就只记得佢鍾意念佛。同黄春生居士同村嘅党曼堂居士讲起一件值得一提嘅事。文革前期，庆功被下放到来佛寺旁边嘅张庄村参加劳动， 就在党曼堂居士他们那个生产队。当时曼堂居士仲细，喜欢和庆功一起玩，夜晚亦要和庆功床挨床睡在一起。有一个夏天的夜间，曼堂居士迷迷糊糊地要起身去厕所，就见庆功在床上面盘腿打坐。曼堂居士吓了一跳，赶紧上前拍打庆功，问他在做什么。庆功说，日头不给念佛，我趁夜晚念一阵佛。另有一位黄凤林居士讲起，有一次庆功担着一条大粪往地里面去，咁啱有一个年轻人骑住自行车迎面驶嚟，因为车速太快，庆功躲闪不及，一下被撞翻到旁边嘅水沟里面，大粪洒到成身都系。冇谂到呢个年轻人唔单止唔道歉，仲大闹瞓喺水沟里面嘅庆功挡住佢嘅路。正遇上黄凤林居士扛住个铁锹从此路过，一见到呢个年轻人咁样嘅野蛮无礼，激到挥动铁锹就要去拍佢。瞓喺水沟里面嘅庆功马上连声制止佢讲，唔好打佢，唔好打佢，唔怨佢，都系我嘅错。至于庆功为乜嘢唔留低半点言教，末学諗呢个或者亦算系佢老人家度众生嘅另一种大慈悲同大智慧吧。念佛成佛，何须多言。古德有禅师曰，圣人何事欲无言，盖恐因言失本源。清净禅心非月子，糊涂佛法是风帆。上正下空老法师得知庆功的非凡成就之后，大清难得，叹为稀有，言其成就确为各海同庆，亲为提字赞曰，一生持戒修行，圆满金刚不坏体，一心念佛往生，究竟极乐无碍身。我哋县城石德聂公镇涛教授为其父师赞曰，山亦不高，水亦不深，草自丰茂，木自成林，来佛禅寺分封金林，海庆法师同自坐林，82岁自在释音，坐光7载笑面如淫，肉体不负，呼阳呼阴，天高云淡，唯吾私心。